第143集。 赵老师，今天天气很好。 罗明瑶发消息说， 我下午出去转了一圈。 消息后面跟着几张照片，不知道他在哪里拍的花花草草乱七八糟，一点美感都没有。赵斌看着照片问他， 去哪儿逛了？这些是哪拍的？ 罗明瑶一会儿回复他， 往小区西边走，过了前面的那个高架，靠河边的位置有块空地，今年可暖得真快啊，油菜花已经开了一些，估计再过段时间就开全了。有两棵很小的樱桃树，今天也开了花呢，河边种了一排紫叶李，我觉得到时候开起来肯定很壮观。 赵斌其实都没好好在家附近逛过，现在也只能看着罗明瑶的描述神往一下。 运气好的话，我回来的时候还能一起看紫叶李。 还没再多说两句，值班医生电话就进来了。赵斌长长叹了口气，接起电话。 怎么了？ 下午新收的意识障碍病人，现在血压下降了，刚才测出来是高压90，低压56，病人意识障碍状态进一步加重，瞳孔直径5毫米，对光反射消失。 赵斌马上穿上防护服，跑到抢救室看病人。赵斌一进抢救室就问， 家属在吗？家属没有走吧？ 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留了儿子在这儿守着。 赵斌点点头，马上给病人家属解释病情。 从目前情况来看，我之前考虑的脑干梗塞可能性非常大，现在病情发生改变，我们高度怀疑是要么是梗塞面积扩大，要么是梗塞后出血。因为你已经3天基本上过了水肿高峰期，进展最快是2天都已经过了，不管哪种情况，我建议马上复查头颅 CT 看脑袋里的情况。 病人家属点头， 医生你们看着处理。 赵斌转身指挥值班医生， 联系 CT 室，马上急诊查头颅 CT 血压，一组多巴胺小剂量泵着，根据血压情况调整速度。 值班医生收到指示，去通知护士联系护工。很快中央运输派来的护工协助推病人去 CT 室，赵斌还是陪着病人一起去，一边走一边还跟家属交代病情。 我今天白天就说过，他病情非常危重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现在病情进一步变化，你们必须要拿出明确的态度。 家属有些慌张， 什么态度？ 现在他已经开始出血，血压下降，这是心脏功能不行的前兆，往后可能就是呼吸停了，要开始抢救了。你们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态度，要不要积极抢救，积极到什么程度，需不需要气管插管，需不需要用呼吸机。 病人家属擦了擦脸上的汗， 医生，我能不能给家里先打个电话，这样的事我要跟家里人商量。 那你要抓紧时间，现在每一分钟病情都可能有大的变化。 CT 照了回来，脑干确实有梗塞，不过因为之前的 CT 没有看到，无法进行对比，不确定是新发还是之前梗塞造变化。不管哪种情况，目前诊断明确了。值班医生赶紧打电话请神经内科急会诊，赵斌也通知二线出来看病人。病人家属帮不上忙，在走廊上打电话和家里人商量抢救和后事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病人血压维持在高压108，低压59，血氧饱和度比入院时候有所下降，现在是90%左右。根据神经内科会诊意见，急诊科加了甘露醇脱水降颅压，多巴胺用量调整加大，把血压升上去一点，维持脑关注。病人基本情况稳定了，值班的医生护士才松了口气。那边病人家属商量了一个半小时，终于给了答复。 我们家里人让我问问医生，他这个样子如果带回家能拖多长时间？ 在场抢救的人都有些诧异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 我们家里是有说法的，我们是要死也要死在家里面，我们就想他这个情况我活着出来肯定困难，那所以我们想要不现在就带回家了。 赵斌有些气地说， 我们抢救半天跟你母亲保命，你们商量结果觉得保不住回家等死。 家属神色也有些躲闪。 医生你刚才跟我说了那么多，不就是说治不好了吗？ 赵斌直接吼了出来， 风险大，那不是说肯定要死啊，我们这里有这么多护士跟医生夜里不睡觉抢救病人，你上来直接给人判死刑了，你有你这么大儿子的吗？ 二线拦住赵斌，让他好好说话，态度稍微温和一点，对家属说， 病人情况确实很危重，死亡风险很大，但是不是绝对会死。你如果现在就离开医院，那就是肯定要死的。你让医生怎么做？医生是救死扶伤的，不可能同意你现在这个情况下带着病人走。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怎么带回家，是再往后要抢救到什么程度。 病人家属缩头缩脑地回应着，又出去打电话了。赵斌和二线也很疲劳了，两个人给值班医生说了些注意事项，就各自回值班室休息。然而躺下还没到两个小时，又被叫了起来。这次是病人的呼吸不行了，血氧饱和度下降到了 75%。 值班医生已经下了呼吸兴奋剂的医嘱，药用上半个小时仍然没有好转。病情这个时候进展得很快，才抽了血送检，心电监护就提示心脏骤停。赵斌立刻把二线叫了起来，组织床旁胸外按压。赵斌再次询问家属是否同意气管插管、呼吸机、临时起搏器和其他有创抢救。 这些弄上是不是可以保证我们带回家？ 赵斌无言以对。二线倒是应对过有这些要求的病人，接下沟通说， 我理解你们的习俗问题，你要是这样说确实是可以。做了气管插管，带上呼吸机，只要一直吹着，那就不宣布临床死亡。 家属又去商量了一番，回来提了要求，插管，医院派救护车把病人送回乡下去。赵斌没好气地说， 送回乡下？你们家在哪里啊？ 家属说了地方，在清北县的一个村里，车程大概 1.5 小时。救护车一般是转运危重病人的，很少用来送病危病人回去。但这种要回家断气的人，二线说农村里很多，他遇到过不少，但是在 C 大附院确实近几年没有过。现在医疗资源紧缺，来 C 大附院就诊的都是抱着要搏一把，尽量把病人救回来的心。二线打了医院值班电话，协调救护车的事儿。清北医院毕竟是在城郊，接诊的农村病人更多，其他科室倒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，送过濒死病人回家，在家里宣布死亡。医院值班把事情应了下来，调了一辆救护车，准备送病人回家。病人家属方面，在听说老人情况不好时候，就分两拨人准备起来，一波在家安排后事，一波开了车来医院准备接人。天刚刚亮，病人带着气管插管被抬上救护车，急诊科住院总和一个值班护士跟车，带着球囊给病人一路通气维持呼吸。病人家属开车在前面带路，救护车一路跟着，一起护送一个未被宣布临床死亡的呼吸心跳骤停病人回家。赵斌坐在救护车上，捏着气囊给病人维持呼吸。他沉默不语，对面的护士上了半个晚上夜班，疲惫不堪，也没有精力说话。两个人只是无声地到了时间交换按压气囊，用机械重复的动作打发枯燥的路上时间。病人早就失去生命体征，此时按压气囊也不可能做到充足通气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维持还没有宣布临床死亡之前必须抢救的假象。突然，车里出现一股浓烈的粪便臭气。